저만 네 감각 要害各种气氛啊只想让我觉得很讨厌。例如这眼灯灼热我，埋弄着某一些多余的热情，让我太不自然，从太做作，越不自然越做作，实在太不自然太做作。牛棚里开的花，沉迷争先斗艳。对抗诱惑，自明于自我的誓言，坚持多些我的事，坚持过些我的。我一早有怀疑过，其实这里根本不适合我。一早有怀疑过，其实这里根本不适合我，令我心情犹豫。只因我三分钟热恋快餐，热恋快餐食色性观念至上，而习惯了你有的我女友的在身边的混乱的关系，变成灰灰蓝蓝，暧昧男男女女，矛盾正是一切问题，我们也会笑话他，我们笑着他。为何笑着他？何以见得你会比他更有自信，坚定地活在当下？何以见得你会比他更有自信，坚定地活在当下？完全明白了一切。我一早有怀疑过，其实这里根本不适合我。一早有怀疑过，其实这里根本 不適合我。 今天才明白閉上眼離開，先可解決到我的心裡的記憶。同樣明白取捨，要閉上眼來離開今天，來離開今天身邊的香氣滿味，準備晴朗的一天出發，隨緣散散聚聚，但總好比這樣下去。